大家好，我是毓敏，一息尚存，继续发声。 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的支持。毓敏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我们现在 YouTube 的频道的订户有269,000多人，希望能够增加到这个月可以去到300,000，要靠大家的支持，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大家可以经 PayPal、 PayMe、 TransferWise 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的月费计划。 咦，为什么我经常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 Radio 的直播节目呢？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 Radio 的频道了。 当然啦，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你还需要按旁边的钟仔，再选择全部，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的节目，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这样就一定不会错过 My Radio 在 YouTube 频道的直播又或者新节目。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骰共坏脑之鼠王芬个案，2021年10月28日，癫狗编辑室黄毓民。10月27日是垃圾会最后一次大会，审议2021年电影检查括弧修订条例草案，只是得五个比橡皮图章更不堪的议员发言。一条扼杀创作自由、窒碍香港电影业发展的恶法，没有辩论，没有反对，只是用了45分钟就这样三读通过。2021年电检条例修订草案的内容主要包括：一、要求电检处检查员未来必须考虑影片上映会不会不利国家安全，并可延长至28天的时间以充分考虑及索取资料；第二，政务司司长如果认为影片不利国安，亦都可以撤销以往发出的核准或者豁免上映的证明书；三、督察可以在没有法庭首令授权的情况下进入和搜查任何地方，并可要求核准或豁免证明书的持有人提供上映的日期、时间和地点，以避免有人利用社交媒体或者即时通讯程式隐藏然后违法放映影片；第四，提高最高刑罚至监禁3年，罚款100万元。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组别的立法会议员马逢国，从来都没有站在演艺界的立场为香港电影事业发展向政府陈情，这个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今次修例这么大件事，他不但没有做民意调查或者博取周知问下啲业界的意见，但是他就面不红耳不热强奸民意。他说已经跟电影界沟通过，业内人士普遍支持修例，他们只是担心延长28日电检时间或者会影响运作。这条谋理手指咬出不咬人，有狗噏咩危害国安电影仍然可以在 YouTube、Netflix 这些网上串流平台播放，是一个漏洞，希望政府研究增加监管这些串流平台。毓敏真是想问一下马逢国，究竟如何监管？你有什么高见呢？如果是监管 YouTube、Netflix，就不如禁止这两个科技的巨无霸在香港出现，那就一了百了了。不过商业及经济局局长邱腾华可能就会跟你讲，马逢国议员，你不如杀捻了我啦。搞不定 YouTube、Netflix 这些外国势力，睇怕都会闩埋门斗香港人。 如果得过最佳电影奖的十年，或者几部国际知名的反送中纪录片在网上串流平台出现，国安处就可以向电信商施压，要求交出下载者的个人资料，然后质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勾结外国势力，这些这样的重罪足够他们的坐监。垃圾会里面没有最垃圾，只有更垃圾。老鼠芬呢，就是其中一个表表姐。他说2016年为了了解年轻人，曾经入戏院看十年，好惊讶地发现，哇，电影是煽动港独、仇中、美化自焚。但是政府当时坐视不理，甚至有家长带埋啲三岁细路入场睇十年，就是因为当年有三岁细路入场睇十年，所以点解2019年会有啲11、12岁嘅出去暴动。老鼠芬仲好撚性感咁话，我哋已经失去咗几代年轻人，希望以后唔会再出现好似十年呢种荼毒年轻人嘅电影。人一奶共老变残，老鼠芬这个个案好严重，他不只是语无伦次，还是思觉失调。有人在网上出了一条小学生的算术题耻笑他。2015年十年上画的时候小明三岁，到了2019年小明几多岁啊？鼠王芬答11、12岁咯。老鼠芬骰共骰到精神错乱，在垃圾会的言论已经不是政治认识或者立场的问题，为了作恶而作战，那咪搞到痴撚咗线咯。多谢各位收睇收听同埋分享本节目，请付费支持癫狗日报，多谢大家。 由毓品监制，尤达师兄率领一众名家，每次赛事提供心水推介，复刊三季以来成绩突出，有目共睹。各位只需以月费200元支持癫狗日报，就可以同时浏览癫狗马经，请踊跃支持，多谢大家。 大家可以经 PayMe、PayPal 转数快，又或者订阅 Pay 财嚟支持癫狗日报。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癫狗日报》月费计划。 癫狗马经，夜马保证。